是指望。 成星座，星座连成星河，日月穿梭，灵感闪烁，放飞一首寻梦的歌。春风沐浴春雨，春天心中洒脱，人生泪落，燃烧一把烛光的火，握握手，把握现在，牵牵手，面朝大海，内心的他奔向太阳，追梦人，梦想成真，梦想的星空是永恒。 浪费希望，我就把我现在牵牵手面朝大海，心它奔向太阳，追梦人梦想成真， 任时光流转，它没有答案。你我不能缓缓变淡，分手也许是种体谅。分手也许是种体谅，分手也许是种体谅。 因为一零三三，一零三三， 火热七

结网，然后在角落静静地盼望，擅长编织美丽的图案，等待却是宿命的习惯。留不住微风，留不住时光。我知道爱不能勉强，告诉我还有什么方法。慢慢慢慢透明的晚，沾上了沾上了沧桑，多想谁也没有答案。当我们不再自己往生，然后在角落静静地盼望，擅长编织美丽的图案，等待却是宿命的习惯。层层层层迂回的网，留不住微风，留不住时光。我知道爱不能勉强，告诉我还有什么方法。 你的多情珠杯，我的爱情黑。

能和时光是一样的，回不去的。不论当时是谁先转身再回首，却已经不是原来的时空点了。与其对自己说向来缘浅，奈何情深，不如对自己说放开过去，放了自己。因为有时候当你把手放开之后，才能够拥抱更加广阔的生活，你说呢？ 谁该爱我 的那些其实都没爱过， 浪费那些时间是在等待我， 听不见你就好去背带，恨不能时间都停住，这种感觉就好像午后夜晚都是讯息绕，看不见你就好像不背带，上帝呢既然你找不你的指引，怎么甜蜜地方我就是心痛。 如果没想到我能伸出坚持修来的福，赶快梳好头发塞好衣服收校服，直到不让你有退步， 而你就是那么那么甜，我着迷的主意，总是把我浅显的优雅赶出街，就算高人也要稍微拒绝，告诉我你要怎样， 想打我你就别客气，想打我请你用力，想念你到高点地，就爱听你说外语。 Will you be forever out of you? You never know. Yeah, yeah. 在家里谁能把人请来，在大街上也想跟你走完，和你在一起就是心花怒放，把你放在心上就得跟你很像。 赠送三注单式票，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，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。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，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，6月7日至7月6日，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，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。 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家人的陪伴。从金融街海景公寓出来，

胸口别那么痛，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在唇边吹风泪会流，我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，想象只想我一眼握着手就觉得胸口暖和 啊，就是生活当中呢有两种女人很可爱，一种是妈妈型的，很体贴，很会照顾人，会把我们男人照顾得非常周到，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呢会感觉到强烈的一种被爱。还有一种呢就是妹妹型的，很胆小，很害羞，非常非常依赖男人，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呢会激发我们男人的一种个性的体现哈，会常常想要去保护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小女人。那还有一种女人呢，既不知道关心体贴人，又从来不向男人低头示弱，这样的女人呢其实是最让男人无可奈何的。不知道你是哪种女人呢，或者说你喜欢怎样的女人呢？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中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伟，我们下上十三会。 如果这个时候窗外有风，我就有了飞的理由，心中累积的悲伤和快乐你懂了，所以我自由，你不懂，所以我坠落。如果这个时候窗外有雨，

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，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。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，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，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。城市蓝调，好音乐陪伴一生。 城市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说一说你最喜欢的一首歌是哪首歌，关于这首歌你有着怎样的记忆。这时候看到风天三三四四说没有最喜欢的一首歌，但是经常呢因为不同的一首歌而想起不同的朋友。所以说有时候听歌呢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，可能有一些人有一些事儿都已经慢慢淡忘了，但是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呢，往事回忆又会再次奔涌而来。 走在寒冷下雪的夜空，把我的梦一步步冰冻，一步步寂寞，人情寒冷冰冻我的手，一把火在燃烧我的心，寒冷夜里挡不住前行，讽刺我的脸，血割我的头，拖着脚步还能走多久？ 火炬火阵， 有谁来买我的火柴？有谁将一根根希望全部点燃？有谁来买我的孤单？有谁来实现我想家的呼唤？ 每次烟火在微微鼓舞，看到希望，看到梦想，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，她说你要勇敢，不要坚强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慌张，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。每次烟火在微微鼓舞，看到希望，看到梦想，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，她说你要勇敢，不要坚强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慌张，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。 说你最喜欢的一首歌，关于这首歌你有着怎样的记忆。这时候看到可可说，我能说我是一个比较博爱的人吗？喜欢的歌或者是歌手都好多，一时呢真想不起来最喜欢哪首歌了。可能有不少朋友应该都是像可可的这种状况吧，只要是好听的歌都会喜欢，不存在说特别偏爱谁或者是特别偏爱哪首歌，对不对？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的那一夜，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，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。一开始我只顾着陪你，装作不经意，心却拍过去啊，珍惜没发现我躲在角落，忙着快乐，忙着对着彼此陌生，到时会是我们都没想过真爱到现在。曾被你想起 really， 我胡思乱想，就从今天起 I wish， 像一个陷阱，却从未犹豫相信你真的愿意，就请给我惊喜。关于爱情，到底没有

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，就是说说你最喜欢的一首歌，你喜欢哪首歌，并且说说为什么。这时候看到黄万丽说，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呢是至少还有你，喜欢这首歌呢是源自一本小说，很喜欢里面的歌词，到现在每一次听还是忍不住流泪。其实我个人也很喜欢林忆莲那一首至少还有你哈，林夕的歌词写得真的非常的棒，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，于是我总觉得这到底是多么深沉的一份爱，才能够记住一个人掌心的那一颗痣呢。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这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酸匪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，和你说声再会咯，拜拜。 离了没有，可否伸出双手，想拥抱怎能握着拳头，我们还有很多梦没做，还有很多明天要走，要让世界听见我们的歌。准备好没有，时间不再回头，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，不管世界尽头多寂寞，你的身边一定有我。我们说过不管天高地厚，想飞到那最高最远最洒脱，想拥抱在最美丽的那一刻，出双手想拥抱怎能握着拳头，我们还有很多梦没做，还有很多明天要走，要让世界听见我们的歌。准备好没有，时间不再回头，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，不管世界尽头多寂寞，你的身边一定有我。我们说过不管天高地We'll be right back. 最想要的朋友。 是不是